忘记，时光中总有个你，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，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。陪我睡，人已醉，是思念在作祟，想去追，却只能追得回安慰，等待下一次轮回。忘记，时光中总有个你，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，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。天已黑，趁吉他陪我睡，人已醉，是思念在作祟，想去追，却只能追得回安慰，等待下一次轮回。天已黑，趁吉他陪我睡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。